大家好，又翻嚟我哋嘅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日嘅题目咧系狭路相逢勇者胜。今日咧有一个全男班嘅组合咧做嘉宾，咁咧有咧嘉齐啦、小毛啦、维里啦，同埋我哋嘅麦穗啊，电台嘅多年嘅拍档啊。喂，题目就系狭路相逢勇者胜，系咪真嘅咧？ 我哋有。坊間有一句説話叫做一膽二力三功夫嘛，咁後來我先追翻個源頭咧，原來係來自呢個太祖長拳嘅喎，係啊，佢口訣係一至八咁啊，一膽二力就三功夫，咁啊打交嘅嘢打仗都好啦嚇，咁啊梗係大膽咪打細膽嗰個啦，大力梗係打細力嗰個啦，係咪？好功嗰個梗係打武功嗰個啦，係咪？咁啊即係我相信就冇乜錯噶啦， 會唔會係一定要係真係一個狹路咧？即係有好窄嘅環境啊，或者可能睇翻，如果係呢個所謂冷兵器嘅時代，即係大家都係用緊差不多器物嘅時候，咁可能嗰個膽就最緊要啦，係咪啊？ 係啊，其實我諗係武器水平係相若，先可能大膽嗰個會贏。如果一個攞飛彈，一個攞 你攞槍嘅話，攞刀嘅話，咁 即係冇得玩完 啦。當然狹路仲有一個理由就係話你焗住要打啦嘛，係咪？咁如果你一個大平原嘅時候揾位走啦，仲打乜鬼啊？ 即係講開飛機大炮就啱啱啊！最近咧，大家都知啦，即係我哋中國嘅航母艦咧就落水啦，咁啊引起好多嘅聲音，就話航母艦咧究竟有冇用㗎？咁其實大家認為即係航母艦有冇用咧？佢曾經係即係可能係二戰嘅時候一個非常關鍵嘅武器嚟㗎嘛。 不過好似頭先即係麥生咁所講啦，即係擺出嚟嘅時候，其實未必即係話一定有作用，因為某程度上佢嘅硬實力即係硬件可能準備好，但係佢軟實力上即係軟件上準備好未咧？即係佢有冇好一個好好嘅戰略部署啊？或者甚至乎佢其實係攞嚟做乜嘢嘅咧？咁 即係懷疑嗰只其實模型嚟嘅， 係咯， 攞只遙控咁樣撳住咁樣使出嚟個大西洋 十幾年前咁，即係開始講國產航空母艦嗰時候，即係嗰個討論最重要一點就係、是，即係而家唔係你做唔做到航空母艦，技術上可能都做到，咁但係要保證你航空母艦喺戰爭裏邊唔沉啊，或者你有適當嘅反導彈嘅武器系統，你先可能嗰隻母艦出到海有安全。如果出到去係俾人做一個目標嘅，係俾人炸毀嘅，你成個軍隊可能形象冇曬，士氣冇曬，咁國家好快要投降啊！咁所以嗰、那個即係關鍵位喺度啦。不過呢隻係即係唔係中國第一隻航母艦啦，之前嗰隻亞倫加號改裝嘅，而家呢隻就係即係純粹係國產嘅。 國產 啊，咁但係呢個國產航母艦好似有啲嘢幾得意嚇，咁啊，即係有好多猜測，就係呢隻航母艦佢用咩嘅發射飛機嘅裝置啦，即係用彈射啊、噴射啊等等。但係如果我哋發現佢可能同之前嗰隻航母艦嗰個形態都係好相近，都有少少斜佬咁樣嘅，咁、可能都係即係唔係用最先進嗰啲美國嗰啲技術嘅。 不過你頭先講嗰樣嘢咧，就最關鍵一樣嘢啦，就係話講緊航母艦。你嗰個防禦嗰個作用係點樣發揮嘅呢？咁你其實講緊唔係一隻航母艦啊，一般我哋睇到美國嘅就係整個戰鬥群嘅，咁包括有驅逐艦啦、反潛嘅種種裝置啦，咁你甲板上面嗰四十、六十也好嘅戰機啦，咁你聯成一個好大嘅防衛體系噶嘛。咁而且就係話航母艦本身係一種延伸性嘅武器嚟嘅，就唔係喺自己本土發揮最大作用。咁固然有防衰作用，但一般嚟講，如果你美國嘅用法就係放喺全世界最重要嘅水域入邊，咁佢實際上咧就話，如果入連埋佢嘅戰機嘅話，佢個覆蓋嘅範圍係好大嘅，嗰個好大嘅一個作戰嘅半徑。咁加埋佢嘅戰鬥群嘅話，咁係一個將佢嗰個國力或者係整個軍事實力延伸去海外嘅一個重要嘅一個配備。咁所以而家我哋諗就係話，你中國做如果單一隻嘅話，你打算用嚟做乜嘢咧？ 一隻嚇你咯， 即係佢話 使出嚟可能都嚇唔到添。 其實我純粹想姿態嚟嘅啫，即係話俾人哋聽，我而家有咁嘅實力啦，你就唔好亂咁嚟。 因為航母艦係即係宋華叔叔講嘅戰鬥群啦，亦都即係麥穗都講到嘅，就係所謂嘅海洋國家同埋大陸國家嘅分別。咁即係美國係一種海洋國家，咁所以佢可以以海軍為主一種。即係自由可以四處出入嘅一種形態嘅一種戰鬥方式。咁中國大即係幅員廣闊，大抵都係大陸一個固定嘅海岸線為主。咁有一個航母艦咧，未必有好大嘅用途。不過調翻轉講咧，即係 都係一種所謂技術嘅革新嚟嘅，即係話由一革新嘅航空母艦做到，都代表住可能咧，即係發揮到一個咁嘅地步啦，即係科技發展到點嘅地步，即係中國做到啦，咁都係好事。不過調翻轉講咧，二戰嘅時候，航空母艦曾經發揮好大用途，但今時今日航空母艦係咪比喺而家即係周圍都係巡航導彈啊，所謂大陸所謂嘅二炮啊，各種各樣嘅火箭去到咁嘅地步嘅時候，航空母艦點樣唔喺開戰嘅時候立即做戰靶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討論嘅問題。即係其實兩邊航空母艦咧。而家都可能會成為一個馬上會成為戰靶都唔出 奇。未有咁嘅經歷啦，只能咁講就話。我哋蘇花睇到而家，我哋又唔會覺得就係話航空母艦如果擺咗喺度嘅話，真係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通常我哋會睇到好多即係戰例嘅一個顯示啊，或者資訊話俾我聽咧，就話嗱，你使即係好似美國而家你都唔敢輕舉妄動咁樣駛入去，譬如話台灣、日本嘅海峽嗰度，因為嗰個如果咁緊中國嗰個防衛系統嘅話咧，咁你隨時即係你以往可以駛入嚟恐嚇人啊嘛，而家咧你就未必可以唱到呢支歌仔嘅啦。咁所以你都知道咧，就話即係佢有嗰個忌憚喺度嘅，亦都知道就係話即係反呢、這個啲艦體嘅呢啲咁嘅武器咧，其實先進咗好多。咁但係就未有人擊沉 打過先知， 打過先 見過 所以講到啦，即係話硬嘅硬件，即係話嗰啲戰艦或者係航空母艦有幾犀利都好啦，布備後其實咧就必須有一個所謂嘅統攝嘅策略，係咪要有一個立體嘅方法，同埋最緊要咧就係話一個即係軍事嘅統帥嘅部分，正正就係我哋今日講嘅主題。喂，打仗軍事其實乜嘢係最緊要？嗱，兩個人打架就勇氣行先啦。咁打大仗咩係最緊要嘅咧？ 我記得喺即係二次大戰期間咧，中途島戰役嗰啲。即係典型嘅戰例啦。咁如果講航空母艦咧，日本嗰個數量咧係稍多於美國，係即係投入戰爭嗰陣時候、 早期嗰陣時候。 咁、但係你唔代表日本打贏，輸嗰就日本。咁所以嗰個指揮、嗰個掌握情報、嗰、那個可能喺戰術裏面運用啊，邊個靈活啲啊？咁可能嗰個關鍵就喺度。咁所以先係勇者性啦、即係如果大家冇差距好大咁，冇得講。 勇嗰個咧就係講緊你即係嗰個實際嘅執行啊嘛，背後嗰個意志力啊嘛。咁但係咧就話，如果我哋諗翻啊，《孫子兵法》咁樣，佢譯成英文譯成咩咧 ？The Art of War，即係講緊戰爭嘅藝術嚟啊嘛。你背好多元素，咁我哋用一個俗嘅字眼，點樣將佢捽得埋一嚿？咁我哋要考慮好多因素嘅，人力啊、資源啊、職場嘅應變啊等等啊、對手啊，全部你要捽到一嚿，響即時應戰嘅時候可以發揮嘅。咁呢個就唔單止係話簡單嘅配備啊、簡單嘅理論咁簡單，就係、你捽得埋就係嗰種藝術嘛。 上兵邊個發揮係嘛？《孫子兵法》最緊要就係 其實《孫子兵法》裏邊好多都唔係講點打仗，更加都係嗰啲備戰啊、整體嘅大 嘅 思維啊、 管理學嘅東西。嗱，你如果睇翻《孫子兵法》，佢講一個所謂將才，其實都幾大件事噶，即係佢要求你對天文啦、地理啦、山川河岳嘅理解啦，甚至乎用間啦，即係間諜啦，你派啲唔同種類嘅間諜啦，有啲可能係同鄉啦，有啲可能係要真係擺到明係要去死喺個戰場上面散發啲消息、假信息嘅。咁另外仲有《孫子兵法》，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我哋以往好多時都認為《孫子兵法》就係教打仗啦，但其實孫子透過嗰本書入面，其實佢帶得出嚟最多嘅信息就係教大家唔好打仗。因為其實最下嘅嗰個就係攻城。即係你諗下喺春秋戰國時代，其實攻城嘅設備未係好好嘅時候咧，其實守城係遠比進攻一個城池容易。所以上兵就伐謀啦，其次就伐交啦，其再次就伐兵啦，最下係攻城。所以最低嘅伎倆就係走去攻城。所以最緊要就係搞謀略， 謀略啦，同埋 不戰而屈人之兵， 交就係所謂外交啦。 外交啦，係啦，冇錯啦。伐兵就真係會戰啦。 大家正話講咗咁多，話點樣可以喂打仗唔係淨係靠武器裝備，或者唔係靠士兵多少？喂，有冇啲所謂以弱勝強嘅出名嘅戰例可以講下咧？阿嘉誠。 我講開古代啲航空母艦，古代啲航空母艦啦，古代其實都航空母艦 流船啊，流船 啊，流船啊，嗰啲流船啦咁樣。即係我不妨我哋可以講下啲即係同水上嘅戰爭啦。水上戰爭可能最經典嘅就係赤壁之戰啦、淝水之戰啦。咁再近代啲可能就係波陽湖之役啦、明代開國嗰個重要嘅戰爭。咁呢幾場嘅戰爭，我哋都見到一啲好重要嘅特點啊，就係。因為水戰咧，嗰個運輸成本啊相對平好多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投入好大嘅軍隊啊喺當中嚇，即係譬如喺赤壁之前，我哋即係曹操號稱80多萬，當然唔係咁多人啦，咁嚟到去討伐呢個劉備同埋孫權嘅聯軍，咁啊即係有個比較龐大啲嘅軍隊，我哋又見到喺 水上戰爭裏面呢，佢哋係不惜投入呢嗰啲size 好大嘅戰船啦，即係好似隻船係大到可以撞沉你嗰啲細船咁樣嘅，咁嗰啲咁嘅形式嘅戰爭囉。咁不過好得意嘅，我哋講呢幾場嘅水上嘅戰爭呢，佢哋都有共同點。共同點就係頭先卓然提過嘅，就係以少勝多啦，即係點解小兵嗰邊會贏到多兵嗰邊嘅呢？咁呢啲好典型嘅就係即係講到個指揮嘅重要性。 咁當然我哋個關鍵嘅問題就係話，你嗰陣時做咁大隻船，實際嘅作用係點呢？嗱，你純粹如果你只係運輸同埋運兵用嘅話，咁你唔即係喺個實際實戰作用裏面嗰個戰術上面冇辦法發揮到嘅。咁實際上就最關鍵嘅問題就係你點解要用咁樣造船，用即係想發揮咩作用呢？ 我記得我睇嗰啲即係古代戰船嗰啲模型啦，咁即係近代。可能火器大量投入喺戰爭之後，嗰個船大啲，可能做一個火器化射嘅 platform 啦，咁就真係好重要。咁但係咧，即係古代嘅流船，佢哋有啲咩作用咧？我睇模型咧，就係佢都取啊，即係喺個船身側邊，然後一放啲取就打落人哋啲船上邊。咁所以你嘅船高啲大啲咧，咁打落啲細船度，你一嘢就可能將佢打散嘅。 同埋即係所謂流船又高嘅好處就係可以居高臨下咁去射箭，即係因為箭如果係高射下咧，係好容易瞄準同埋好容易射中。咁但係如果你下下向上咧，係非常艱難，同埋你即係呢個係地心吸力嘅問題，所以你調翻轉咧係難。 運輸可能都會係一個考慮，因為流船，因為我哋睇翻而家啲市值睇到流船，其實東吳嘅時候啲流船千幾二千人喺上面，基本上係冇乜問題嘅，仲可以遠航添。不過頭先麥生講得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始終你喺譬如長江流域內河同埋你出呢個東海係兩回事，即係可能我哋以後我都會發現，譬如肥水啊，甚至乎頭先嘉齊講鄱陽湖之戰，我哋都會發覺原來大船喺內河航行嘅時候，可能要。再要諗考慮多一樣嘢，就係譬如潮汐嘅漲退，反而會對個戰士嘅影響好大。 係機動力係好，係 有個機動力嘅問題。 不過你頭先講開咧，就我突然間諗翻起咧，就即係實際上咧，呢種即係所謂水上戰咧，其實係半水戰嚟嘅啫。喺背後咧，即係你運送軍隊咧，係一個幾大嘅一個作用嚟嘅。其實都係玩緊呢、這個，最終都係玩緊登陸嘅啫。咁啊，就如果頭先所講你掟取嗰啲咧，亦都似呢個當時西方嗰所謂地中海嘅海戰形式咧。咁嗰陣時因為根本上火器未通行之前咧，大家就靠啲船鬥撞啊嘛，所以有一種打法叫 ramming， 就係或者就當係即係羚羊啊嘛，有啲船有尖角嘅撞人啊嘛，咁然之後咧就其實就一衝到埋嘅咧，就係都係跳上對方甲板咧，都係冷兵器嗰度作戰嘅啫。咁大家都即係實際上咧，就嗰種所謂水戰咧，就唔係真係今日我哋所理解嘅海戰嚟嘅。 所以翻翻即係我哋前現代嘅作戰咧，點都好啦，就算海戰都好啦，即係勇者咧的確咧係有優勢咯。咁我哋之後咧一陣間咧下節翻嚟再繼續講落去。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正話咧，我哋講到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將軍咧好出色嘅話，打仗咧就一定犀利啦。嗱，咁啊曹操應該就係一代名將啊，打仗好叻啊。咁但係點解又赤壁又會出事咧？ 因為咧，其實講起打之前咧，其實就好緊要嗰樣嘢就係謀略啊，即係佢哋國家同國家，即係三國之間，佢哋互相點樣猜想對方嘅諗法咧，咁其實諸葛亮同埋阿周瑜咧喺呢方面就做得好出色，因為佢哋兩方面喺度盤算緊我哋應唔應該結盟，咁去抵抗曹操嘅時候，其實佢哋諗到兩個好大嘅理由點解要結盟。第一樣嘢係因為如果曹操真係打落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自己預計落去咧，其實係有一個應該會有一種水土不服嘅情況。咁即係有一個係氣候嘅狀況啦。咁第二樣嘢係水戰，因為當時候其實諸葛亮佢哋都認為孫吳佢哋嘅士兵嘅訓練咧，其實係好適合打水戰，即亦都佢哋好擅長，咁所以就令到佢哋認為，如果我哋只要聯盟嘅話咧，係一定係可以抵抗到，而甚至乎諸葛亮其中一個令周瑜最信服嘅嗰樣嘢，就係可以有一個三國鼎立嘅。嗰、那個預計， 我補一補啲赤壁之戰嘅啲基本嘅資料啦。雖然大家咧都好明顯係耳熟能詳啦，赤壁之戰，咁但係即係正史裏面大抵有講咧，即係所謂嘅孫劉聯軍啊，就係據據長江天險就擋住曹操號徵80萬，但係而家一般估計大概係15至20萬嘅大軍，咁就孫劉聯軍大約就係5萬至6萬零嘅咁上下軍隊，咁都係1:4或者1:3咁樣，咁所以都係一個典型以弱勝強嘅一個案例。咁即係呢個赤壁嘅一個基本嘅資料啦，就係咁。 如果你講進攻同 防守嚟講咧，就三倍兵力咧，又唔去叫做壓倒性優勢嚟。 仲有一彈， 係啊，因為即係如果一般我哋講，譬如登陸反登陸好，或者係攻城或者係反攻城好啦。咁呢個數字咧，我覺得係啱啱好喎，即係大過一個一對三到咧，係一個幾合理嘅比例嚟嘅，係可以相持到嘅。 咁同埋即係曹操軍隊裏邊。部分是他北方帶來的班底啦，但有很多他依靠在水戰上面的是劉表的荊州那些新投降的軍隊， 蔡瑁、張允那 些，那裡幾萬人，所以那些真正的即可能是孫劉聯軍的對手就是這些荊州的水軍，那他們計算那條數應該都沒有得打。 不過剛才上一次麥先生說到關於那陣時劉璇，我想起雖然不知真定假連環計，是吧，那你想想即是當北方的這個戰馬落到嚟嘅時候，嗰啲船拍埋一齊嘅時候，真係好似而家嘅航空母艦咁樣，啲馬喺度咁樣操啊！ 呢個我有啲諗法嘅，不過就係講遲啲，遲啲我再講。 即係如果我哋當我哋見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嘅時候，原來佢哋都仲會有喺策略上面去嘗試克服一啲所謂天險啊，同埋一啲地理上面嘅障礙啦。咁但係講到打水戰咁啊，曹操點樣都應該真係唔夠東吳咁厲害啦。 首先要講咧、就係水戰咧本身咧就係、是。遠比想象中風險啊！從來即係從來咧，軍隊冷兵器時期渡河咧，本身就係 好危險嘅， 一定係已經係好困難。因為你第一個嗰、那個河咧冇辦法即係涉水過嘅，即係你冇辦法徒手過，一定要用船或者用其他嘅方式，你慢慢去運過去。咁你運過去嘅時候咧，一定係好脆弱嘅，你冇辦法擺陣式啦，你冇辦法做最備攻守啦。咁所以喺據河而守咧，好多時咧都係即係自。古今中外各個戰場咧，關鍵嘅勝負咧，好多時就喺河邊度發生。而我哋話咧，國與國之間好多嘅天然邊界咧，亦都係河，咁亦都係有依個咁嘅原因喺裏邊。 哦，突然間諗起咧，就係話呢個宋襄公嗰只故仔啊，咁就即係敵人來到嘅時候係咪？咁佢就好禮讓啊，咁人哋請嘅時候就話哦，過緊河嘅時候唔打你，係、嘛？過咗河之後都等你報好陣先，啊，結果咪輸得咯，係咪？咁正正就係話人哋過緊河嘅時候就係、是。無險可守嘅時候，呢、這個想像到嘅嗰個時代嘅工藝啦，嗰陣時嘅船嗰、那個速度啦，以至係種種嘅配備啦，咁你每次運人有限嘅，你逐即係、就是、逐批逐批咁上嘅時候咧，即、就、係、是、上一批就俾人殺一批嘅喎，可以。 係、啊，咁所以即係偷你半道，唔係行到一半啊，係可能啲軍隊去到一半，咁然後突擊你，你後面嗰啲又趕唔切你去幫手。咁即係所以係一個好脆弱嘅情況嚟。 喂，赤壁咧又講咧就即係我哋睇細個睇《三國演義》最中意睇所謂草船借箭 啊， 即係草船借箭，大家都可能耳熟能詳啦。就係老叔就俾阿諸葛亮捉咗上船嚇，夜晚出去飲酒，我估都係去玩噶啦。其實真相就係、是，喂兩個出咗去玩嘅船，原來去咗曹操邊嗰度，因為敲锣打鼓咁，曹操就係咁射。大家知射箭啦，然後咧就射到一邊就重得滯，又反轉，又就再射到滿曬翻去，又有十萬支箭。咁呢一個咧就當然係古講古啦，即係呢個當然唔係真事。但係咧，即係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海軍作戰當時啊，即係想問 水兵作戰， 水兵作戰，因為係湖河嘅戰爭，攻戰係好緊要。即係攻戰係咪即係對你話作戰都係一個關鍵嘅一個部分咧？ 嗱，即係如果簡單咁講一樣嘢先，你水戰咧，事實上就係好風險嘅。即係實際上咧，就話如果唔係真係喺水上面長時期生活嘅人咧，你突然間或喺船上面，咁你哇敵人啊唔知幾時會走到出嚟嘅，岸上又有可能隨時向你射箭啊、鳴炮啊等等啊，咁、又可以即係俾人截斷你個隊伍啊，或者係打斷你個補給線啊等等。咁所以咧，水嗰段時期咧，就即係整個人咧係即係極度警醒嘅狀態，同埋長時期喎。咁我記得即係特別深刻咧，就係我係咧曾經嚟過一個外國嘅教授叫 Campion。咁佢係一個海軍嘅機械師嚟嘅。咁後來咧讀完書咧。先至，因為已經調轉咗，佢應該當完兵先至去做讀博士嘅。咁所以咧，佢同我分享咗好多咧嗰陣時，即係你不眠不休嘅，你唔係話可以輪流可以放瞓覺嘅喎。因為咧，隨時咧就係話一風吹草動咧，就全成隻船上面又要醒曬。咁所以感覺咧係極非常之差嘅。咁所以咧，你長時期喺個水上面嗰種生活咧，同埋戰鬥咧，對人嗰個心理壓力係極大嘅。咁如果你話北人本身不善水戰，而嚟到一個咧，就係風聲鶴唳啊！雖然唔係呢個成語，唔係用喺呢度嚇。咁但係因為你周圍都係四處皆敵嘅時候咧，咁個處境咧就你係可以想象到咧，就係長久落去嘅話咧，係好難受嘅。 所以從呢個角度去睇，會唔會可能真係有少少歷史嘅命運咧？即係如果我哋見到 我哋可能有機會一陣間會講到嘅幾場大嘅戰役，如果都係以隔住長江嚟到去講北方嘅政權，南來打算侵略或者叫統一成個天下，雄心壯志，但係嗰條咁嘅天險真係頂住你嘅，係咪？赤壁如是，即係如果赤壁如果係曹操贏咗嘅話，同得啦，可能已經係咪啊？赤壁令到三個時代出現啦，中國統一延誤咗六十幾年。跟住去到後來可能肥水二百年添， 係 係咪？即係你見到原來以北統南其實有一個好大嘅隔閡，就係嗰條天險，好似頭先麥生講嘅，即係北方人冇辦法適應。 因為我哋講翻即係所謂長江天險咧，尤其係即係嗰即係赤壁附近嗰個位置咧，即係連埋波洋湖嗰個位置，其實係一個長江江面好寬闊，即係開始寬闊嘅一個位置嚟。咁如果佢成個中心去講，加埋即係水上嘅一個成個感覺嘅話咧，的確有。當然冇海咁誇張，冇正話阿麥生講到海面嗰種咁四方八面都有可能有敵軍，但係咧隨時喺一個緊張嘅狀況之下咧，係的確係咁加埋一坐船就嘔嘅北人，你諗下，真係完全係冇辦法，即係可以有個作戰嘅能力同人打過。 不過頭先我哋講緊咧，嗰個攻戰喎，攻戰嗰個殺傷力咧，當時嚟講咧就真係非同小可啊。 不過諗翻你轉頭頭先小胡老師你所講，即係咪命運使然咧？就令我諗起喺即係相傳記載入面，其實點解火燒連環船係行得通咧？係因為啲風向，係啦，即係其實風向某程度上都係我哋可能講緊唔知打水戰，可能喺湖泊旁邊喺度打仗嘅時候咧，其實風向都係一種好難預計到甚至乎掌握到嘅一個元素。咁所以令到即係可能歷史係咪即係使然或者偶然咧？咁即係好令人。 所以好似頭先阿卓然講，草船借箭，無論嗰件事真定假，佢都反映咗一樣好重要嘅東西出嚟，就係、是、原來喺打仗入面對於地理啦、氣候啦、天氣等等嘅認識係相當相當之重要。如果唔係，你唔會睇成個《孫子兵法》咁多卷，佢入面好多卷都係要講話，特別係尤其係一啲沼澤啊，又或者有一篇叫《九地》啊嘛，即係講唔同嘅地形。咁其實呢啲都喺打仗嘅時候最重要嘅東西，所以古時嘅將才真係不得了。 嗱，所以咧，你睇西方都一樣嘅啫。嗱，嗰陣時亞歷山大大帝，佢除咗話戰場勇猛之外咧，咁其中另一個好優秀嘅特色咧，就話佢對嗰、那個我哋所謂叫情報嘅掌握啦。咁嗰個時代咧就冇咁多即係啲真文啊，或者係風土記載嘅。咁但係咧，佢就確保咧佢嗰啲哨兵一定去到每個地區咧，搜集到足夠嘅情報，咁啊成為佢制定嗰個戰術嘅一個好重要嘅參考啦。咁如果到咗後來嘅多啲文獻嘅時候，我哋去到拿破崙時代，拿破崙就話圖書館有乜就讀乜啊嘛，咁啊所有相關嘅資料咧就讀曬佢啊，咁然之後先制定佢嗰個整體個作戰方案。咁呢啲就係即係。讀歷史好重要啊， 所以讀完歷史咪可以去打仗咧？ 唔係嘅，即係讀完歷史仲要做咗好多嘢。我諗起當年我做嗰啲歷史地理咧，睇嗰啲日本喺侵略中國嘅時候咧，喺中國邊即係沿海一帶做嗰啲地圖。哇！精細嘅情 好精細，好精細。 個井喺邊度？條村喺邊度？嗰啲有幾多間屋？全部都一目了然。 咁令我回想起嗰陣時，我做韓國史咧，睇過一啲叫做《滿先歷史地理調查報告》。其實就是東京大學嗰陣時資助一啲研究嘅團隊，有啲好著名嘅學者，譬如池內宏啊、戰內緊嗰啲，喺東北嗰度做一啲我哋嗰陣時叫滿洲嘅地方做一啲嘅調查，就好似頭先嘉齊講，基本上全部都係實地嘅考察，一口井啦、邊度有礦產啦、鐵礦啦，全部嘅都要好清晰。 其實隻狗都差唔多， 就係攞翻我哋中國嘅資源嚟打翻我哋。 我突然間諗起早輪即係搭飛機先睇一套韓國電影，就係講緊一個即係。韓國歷史上面第一個走遍呢個大，即係當時朝鮮半島嘅南北，然之後畫地圖就寫成個大東魚嗰個 哦，都係金正浩係嘛？ 係啦係啦，嗰個電影我睇得非常之好睇，我覺得 係嗰個好犀利，真係。所以其實證明咗原來打仗之前嘅管理最重要，而管理入面最緊要都係一啲 information 嘅收集、情報啊、資料等等。 因為其實你講起情報，令我諗翻起，如果情報唔夠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咧？就係俾人突襲。即係講翻起即係打完。赤壁之戰之後，其實劉備同孫吳佢哋之間其實都係爭緊荊州嘅。咁而點解關羽喺爭荊州，即係守住荊州，點解會輸呢？就係、是、因為呂蒙佢揾咗一班士兵，咁就扮商人，咁攞咗南郡，然後靜悄悄地入咗荊州，而關羽係不知道嘅。咁所以其實關羽某程度上就係因為情報上。出即係唔夠精細，或者其實根本佢收集唔到，咁所以令到佢俾人就有一個突襲就可以出到嚟。 所以戰爭除咗名刀名槍，可能係即係點樣去搜集 資料情報、讀書等等咧，都係關鍵嚟。 即係二次大戰嘅時候都有講過，即係美日交戰、太平洋戰爭，美國係早過一步咧破譯到日本嘅好多嘅 密碼軍事密碼， 所以好多時候打邊度咧就完全都知道。咁啊，即係指哪打哪咧，完全日本就即係投曬降。 咁啊，密碼戰嗰陣時就去到就係話互相去蒙混對方啦，係咪俾啲假資料你？似乎你拆解到啦，佢其實嗰度係流料嚟嘅，咁你就即係跌進佢圈套入邊啦。咁呢啲當然是更加高深的一些情報與反情報戰爭， 這個時候都是一些叫做信息上面，好像孫子兵法面說的用間，是不是就是一些間諜、啊、去發放一些重要的信息、啊、去試圖去即叫做遷下人家、啊、樣或者一些、利用人家來的間諜再帶回一些反間的一些間諜的其實那些計謀回去去自計他們好像掌綱那些樣都是這樣被人這個算計， 所以我們說即是正話都有講的孫子兵法裡面就所謂上兵伐謀 伐謀、 謀呢的確在戰爭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下一節回來我們繼續講其他重要的東西。大家好，又翻嚟歷史係咁話啦。喂，正話咧講到咧咁多個戰例咧，赤壁咧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啦。再講一個咧，再戲劇性啲嘅咧，就係、是、所謂嘅淝水之戰啊。 淝水之戰，我記得好似冇電影講過佢、赤壁就好多電影嘅電視咁樣講啦。但係其實 點拍揾咁多外族人嚟？ 唔係，其實即係淝水係好得意一件事嗱，即係兩個交戰方啦、一邊就係前秦。咁咧就係即係佢個國主啊，苻堅啦。係 啊， 係啊。咁另一邊咧就係東晉。咁東晉咧嗰時咧，謝氏家族咧就係即係帶領軍隊嘅即係主力啦。好啦，咁啊，即係先講下前秦。其實前秦好複雜嘅。前秦咧係一個好奇特嘅外族政權嚟嘅。點樣奇特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喺漢朝末年啊，咁樣即係好多啲外族就移居中國北方啦。咁到西晉嘅時候，有五胡亂華啦、匈奴、鮮卑、羌、羯、氐咁樣呢幾族人啦。咁咧，第即係五胡亂華之後咧，其實整個中國北方咧係陷入喺大嘅動亂裏邊噶嘛，唔同嗰啲外族政權建立起上嚟，互相去攻伐啊嘛。咁啊，即係原本就即係打到好混亂嚇，好激烈。咁但係咧就有一個奇才啊！即係王猛啦、好似諸葛孔明嘅一個人物啦，就走出嚟輔助呢個氐族嘅國主啊苻堅啦，就將佢個前秦呢個原本喺中國西北地方咧，即係興起一個小政權咧、就將差唔多除咗東晉以外所有嘅北方政權咧，全部都統一曬。咁、啊，並且咧擁有好雄厚嘅兵力啊，咁啊有即係據苻堅自己自述啦，900,000兵力啦，就可以即係兵臨呢個東晉。東晉預計當時可以全國動員，不足可能10,000-20,000嘅啫。 之後亦都有話，即係所謂西晉東道啦，即係叫做即係據呢個半壁江山，其實都係偏安嘅，因為其實當時咧整體嗰個軍力咧冇辦法咧同即係所謂前秦苻堅係相比拼嘅，所以整體咧處於一個咧。當時認為咧，所謂的統一天下咧，指日可待的狀態，但係結果咧又唔係咁啊！ 不過那種偏安咧，其實阿王猛都曾經勸戒過咧，佢君主苻堅就千祈唔好咁快攻打東晉朝。個原因其實就好明顯嘅，因為你統一咗北方嘅時候，其實鮮卑啊、羌啊嗰啲嘅勢力仲喺度，咁所以咧為咗呢啲咁嘅後患咧，王猛係建議過啊，即係喺臨死前啊，都。遺囑嚟㗎啦，我諗相信都係佢勸過苻堅，千祈唔好咁快打，因為如果你一打嘅時候咧，其實好大程度上即係好可能咧，後面呢班咁嘅統一咗嘅外族咧，佢就會奮起而抵抗。 當時鮮卑同羌都強得不得了啊，其實 鮮卑好勁啊，慕容垂佢手下講緊50,000鐵騎，全部都係一啲配備咗好精良嘅一啲鐵甲嘅海甲嘅戰馬。而且嗰陣時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已經打咗好多次仗，嗰啲軍備已經好先進啊！佢哋有啲好可以破到一啲甲胄嘅槍啦、而一個海甲上面有明光海啦，即係兩塊大鐵板防護住身體上半身最主要嘅要害嘅一啲咁嘅海甲。咁所以其實成個前秦嘅兵力都相當之雄厚，但係鮮卑啦，本身個實力雄厚啦，咁另外就有羌族啦，即係呢個姚翔啦咁樣。咁其實呢啲其實都會係因為其實喺前秦掃蕩成個北邊嘅時候收咗佢哋入嚟。咁呢啲咁嘅人，因為苻堅係一個胸襟好廣闊嘅領袖，佢覺得呢啲人我哋全部保留住佢啦，咁樣佢哋全部入曬朝廷入邊做嘢，所以先有頭先阿維你講王猛嗰樣嘢，佢覺得好擔心。如果萬一打贏就話啫，打輸咗，如果個帝國瓦解嘅話，呢班人盤踞嘅話， 咁成個國家咪散曬咯。 其實多少都仲有種所謂北方少數民族嘅一種特性，即係佢哋有一種所謂共主嘅感覺，即係話佢當佢興起嘅時候咧，好多其他少數民族咧，大抵佢奉佢做少數民族嘅霸主咧，其實大抵佢都會俾下邊嘅人咧係即係繼續可以留低生存。所以譬如佢罰咗燕當時燕之後咧，佢都俾燕國嘅人咧繼續留喺嗰度管治。咁所以呢種嘅做法好就可以話佢好快就可以掃平嗰個北方，但係實質上咧，其實佢嗰個管理嗰個深度同埋管理嗰個力量咧，其實未真正發揮。 個帝國唔牢固啦。 即係所以頭先講緊咧，呢個即係九十萬大軍好，八十萬好啦，對十萬、二十萬好啦。咁我哋有個慣性嘅諗法咧，就係梗係人多勢眾嗰個必然係佔優啦。咁但係咧就隱憂亦都喺呢度啦。嗱，基本上咧，你話八九十萬咧，你要同時期投入戰場咧，基本係不可能嘅一個事。咁所以咧，實際上咧，你如果可以打到持久戰嘅話咧，呢八九十萬咧就可以發揮到作用。但係如果你好即係一個所謂好短暫就結束嘅一個短而且決定性嘅戰役咧，已經係決定咗大局嘅話咧，咁其實你八九十萬咧都只不過係一個虛嘅數字嚟嘅啫。咁其次咧就係話，近大家講到一樣嘢，就係話當你軍隊裏面嗰個人種複雜嘅時候咧，亦就是我哋嗰個管理上面最複雜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睇翻西方嘅拿破崙嘅時候，佢最初嘅時候就係主要靠呢個法國兵嘅時候咧，咁佢係可以做得到咧，就係真係攻無不克嘅。咁但係後來嗰個版圖越嚟越大嘅時候，你開始要用波蘭人啦，要用捷克人啦，咁嘅時候咧，你管理就複雜啦。同埋真係打起食嚟嘅時候，嗰種協同作戰嘅效果咧，未必係真係即係同佢之前單用呢個法國軍隊咧，又可以相提並論。咁所以咧，即係之前所講，哇！苻堅聽起嚟係一個好強大嘅隊伍，亦都有唔同運城嘅兵種，但係實質上咧，喺個南下嘅時候，係咪發揮到個作用咧？嗱，呢個就係個挑戰啦。 的確 係 一個關鍵嘅問題啊！ 所以我哋都諗咧，就係其實如果我哋講緊埋身搏擊嘅時候，其實子弟兵係好緊要。即係譬如我哋諗下東晉贏嘅嗰班，其實係北府兵。北府兵個兵源喺邊度？就係其實係謝元、謝安佢哋成隊子弟兵嚟，而佢哋。我哋成日喺教科書上面都會睇到嘅就係點解阿苻堅會輸咧？咁除咗係北府兵精鋭之外，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人種複雜，而佢可能某程度上信錯人，因為大家可能喺教科書上成日都聽到諸罪，佢一講話喺前秦後方度講話秦軍大敗啦，咁成班人就人踩人就。踩死曬自己，咁所以某程度上都可以話到俾大家聽，即係人種複雜嗰個問題咧，其實喺一個埋身搏擊嘅情況底下，其實可能牽涉到嘅可能係幾百人甚至成幾千人嘅，即係如果講到幾十萬嘅大軍嘅時候，分分鐘可能是一個婦女嚟。 補少少北府兵啊，即係其實北府兵即係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歷史嘅一個講法，即係其實中間有好多嘅討論。咁大抵其實就係進失南道嘅時候，隨住即係進失嚟嘅一班，佢本身係一啲其實係啲士族為基礎嘅一班人，即係佢哋本身係一啲佢叫優良子弟，即係佢讀書有讀過書叻嘅富家子弟。嘅一啲人同埋佢身邊嘅人，咁然後咧隨住即係其實係當時係冀州啊、平州嗰一堆一直沿住落嚟，咁所以其實佢哋讀得又讀得書又叻啦，本身家底好好啦，紀律好好啦，裝備好好啦，所有嘢都齊嘅一班人。咁當然呢班人咧係會消亡會消失嘅，咁但係咧當退到當時淝水之戰嘅時候，亦都係當時北府兵比較係強嘅、比較係完整嘅嘅時候。咁所以其實東晉雖然人少，但係其實好打得㗎嗰班人。 即係所以嗰班人係嚟自北方嘅，即係可能佢個故鄉已經失落咗，咁去到南方重新組織。佢對於北方嘅敵人可能係即係同仇敵忾啦。咁並且即係佢有一定嘅強大嘅戰鬥力啊，咁願意同佢哋打。不過咧，即係其實我哋頭先提到幾個。幾有趣嘅 point 啦，就講阿苻堅佢即係冇子弟兵啦，可能我哋要諗，咁再要諗就係有位人物叫朱序，咁呢位人物就喺成個戰場裏面好似起咗關鍵作用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朱序呢個即係佢嗰個地位，其實我覺得喺以前嘅教科書裏面咧，即係講得誇張得滯。點解咧？諗下一個人喺戰場裏面聲嘶力竭，可以講到啲咩嘢？有幾多人聽到？因為好混亂嘅狀態之後，我唔覺得個人係好重要。 我簡述下，即係嗰陣時嗰個位置就係話即係都係咧，佢諗住等即係東晉嘅兵咧渡河之後。佢先至開戰，咁啊諗住咧揾佢一渡河嘅渡到一半咧，就揾鐵騎冚佢，咁啊哇掂啊今次贏啊！咁但係咧佢就叫佢褪後啦，自己褪後。咁一褪後嘅時候咧，就當歷史書大概嘅講述就係咁寫，就係話佢叫大家褪後嘅時候咧，就唔覺意就墮馬，即係意外墮馬。咁因為退兵嘅時候一退咧就冇辦法保持陣型，咁就俾亂兵踩死。 咁我睇到呢度咧，我就打咗個問號喺隔離嘅，即係會唔會有啲戲劇性？即係因為咁咧，咁就輸咗啦，全部就輸曬啦，咁一全部就搞掂。 好説喎，嗱，我哋即係歷史上面講有本書講呢個拿破崙的痔瘡啊嘛，嗰個古仔就係講呢樣嘢啊嘛，即係話喺打緊呢個滑鐵盧戰役嘅時期。咁就之前咧就有一個記載咧，就係拿破崙離開個戰場一段時間嘅。咁但咧好多時候咧就講咗佢胃痛。 咁但係咁樣插住個袋啊嘛。 咁後來咧就有講咧就話揾到佢個軍醫嘅一本秘本啊。咁大致上咧就其實就講痔瘡發作啊嘛。咁痔瘡發作咧嗰陣時就治理嘅方法就好複雜嘅，就用啲水蒸去吸嘅。咁咧佢就離咗戰場好遠。咁但係咧就個翻嚟嘅時候咧，咁已經有一個即係部下啲濫用嘅騎兵咧死曬，即係亂衝咗一輪已經冇曬。咁咧就話呢個戰場上面咧就係即係好少嘅事咧可以好大嘅改變嘅。咁你咪話咧就係話嗱，如果你即係主帥墮馬咧，即係構成嗰個軍心影響咧，都咪話唔細喎嚇。有時咧就歷史嘅大事件咧，亦都不過係一啲好細嘅一啲問題咧，就觸發同埋構成一個巨變嘅喎。 嚇，咪即係偶然性啊，唔可以講啦，即係不可測度嘅。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哋睇到前秦軍隊。佢哋即係因為咧，東晉咧其實係邀請前秦進行會戰。 嗯， 咁我哋就即係東晉軍隊喺南方渡過呢個淝水，咁然後咧就去到即係淝水以北嘅地方咧，就同即係前秦當時嘅軍隊去作戰啦。前秦軍隊原本就係控制住即係河岸嘅。 嗯， 咁啊，即係而家你霸住河岸，我哋上唔到岸就同你打唔到仗啦。哇！而家咁大隻甲乸隨街跳嚇，咁你東晉嘅軍隊願意過嚟，即係佢有少數嘅兵力，願意過嚟俾你去一次過同你決戰，咁 其實係對多嗰邊係好事。 唔係咯，即係你係著數 曬㗎。 好啦，所以個條件好簡單嘅啫，就係你軍隊後退少少。 但後退就即刻出事啦。 係啦，咁有咩問題咧？其實顯示嘅唔係有個豬嘴喺度。即係講嘢，搞到個軍隊去崩潰，而係個軍隊原來一後退就會崩潰。 有問題係啊， 其實佢哋本身喺打之前心理上都會有問題，即係大家都聽過草木皆兵個成語故事個由來，就係因為佢哋去到淝水嗰條河嘅時候，其實苻堅苻容，佢哋見到對方東晉嘅軍北府兵係好齊整嘅排列得嘅時候，佢哋就開始擔心啦，甚至乎見到啲草木嘅時候 都以為係兵 士兵嚟，即係某程度上係唔係士兵出咗問題先，而係可能係將領出咗，即係苻堅苻容，佢係打之前其實已經協咗協，咁協咗協嘅時候就更加令到即係某程度上戰爭係心理戰嚟。 就話嘉琪講嘅點解有趣之處，佢就係話其實前秦唔係弱者嚟噶嘛，佢已經打贏咗，即係當時已經入咗熟噶啦。即係話簡單講，即係將大半個版圖贏，其實佢哋都係名將嚟，佢哋本身戰績一落落，何解會去到嗰一個位置，去嗰個 moment 突然間？好似即係會散曬咁樣嘅，同埋嗰班兵係贏開噶嘛。 最主要係咩咧？咁相信嘢打仗就一場還一場嘅啫。咁啊，多一樣。 唔係，但係當時去到嗰個壽陽嘅軍隊係，即係佢嘅壽陽啦，喺即係臨淝水嘅軍隊咧，嗰啲係前秦軍嘅前鋒部隊嚟噶嘛。咁呢班先鋒部隊，即係你唔會派渣人做先鋒，即係應該都係前秦軍隊裏面頗係精鋭嘅。咁啊，苻容又係即係苻堅非常之信得過嘅親族， 係啊， 咁亦都係即係百戰之餘即係非常之強。咁啊，即係你去到嗰個位，你作一個戰略性嘅退卻，居然係做唔到嘅，而並且係產生軍事災難嘅。咁呢樣嘢可以話好大程度上 管理有問題， 亦都係一個意外嚟。 係啊， 意外係。 歷史應該有啲係真係我哋冇辦法預測嘅。偶然性，好似頭先麥生講，百戰百勝就唔代表最終一勝，係嘛？我哋見唔到東晉必勝嘅原因，亦都睇唔到前秦必敗嘅原因，但就唔知點解一退就會退敗。所以其實佢唔係戰敗。 啊、有冇資料啊？關於個地理環境，即係退係咪不利退卻咧？呢樣我就唔知喎。 都係 不利退，屬於不利退卻，退卻 或者可能咧就係風水唔好啦。我哋有人講咧，再厲害嘅戰術都好，無法執行咧都係冇用的。要交你下次翻嚟就繼續講啦。翻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啊，加齊正話講到淝水之戰講到好興起，你繼續講埋落去。 其實淝水之戰咧，一個即係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即係我哋唔可以假設歷史係即係好似喺呢場戰爭發生之前，所有人都預計會有咁嘅意外出現噶嘛。因為講到芙蓉墮馬啊，講到前秦軍隊一退就不可收拾咁樣，呢啲冇可能預計到啊。東晉亦都未必完全掌握到嗰個情報噶嘛。咁所以咧，東晉嗰面叫前秦軍隊後退， 同埋同佢哋係導航去決戰，呢樣嘢本身係一個好大嘅賭博嚟。如果佢輸咗，呢場仗玩完 了，玩完㗎啦。 因為《孫子兵法》都有講嘅，所以三面包圍水，佢咁樣導航咧係死地， 死地嘅，死地，死地。 即係你話破釜沉舟咁樣， 自殺。 你嗰個死地，人哋幾十於你嘅兵嘅兵力啊，即係幾十倍。 唔係上咗陸地就係面對佢哋嘅鐵騎啊。 嚇！即係人哋可能死三個，你先死一個，咁你都輸嘅。嚇！咁所以好奇怪嘅一個決定嚟嘅。啊，咁而咧，即係前秦嘅苻堅咧，能夠包納啊朱聚，即係佢哋派啊朱聚去做税客啦，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風險嚟噶嘛。 都係 朱聚啱啱之前其實即係守緊壽春附近一帶， 冇耐之前先至投降，係啊，新 你都唔知佢點， 仲要係漢人， 唔係咯？咁所以即係你話佢 好奇怪， 佢胸襟好廣闊，咁能夠容納到即係唔同嘅意見啊，唔同嘅即係民族啊咁樣，所以喺佢帝國裏邊派啊朱聚去即係說服對方，咁呢樣嘢係。即係合理嘅，咁但係即係好明顯，今次佢賭輸咗。 嗯， 啊呢個係險仔嚟嘅。 同埋我覺得呢條肥仔水咧，即係其實最好玩係乜嘢呢？如果我哋睇翻成個進書咧，即係個官司啦，official record 咁樣睇啦，其實佢個記錄係好少嘅。 真係 成個淝水之戰嘅記錄係好簡單。 但係睇我哋已經講咗係， 我哋已經講曬㗎啦，頭先嗰啲嘢。咁其實究竟出咩問題咧？我哋可能估計一下，譬如話苻堅話要打，佢話頭邊就斷江啊嘛，得佢一個講嘅啫。佢下面手話全部都唔贊成打嘅喎，得佢一個話要打嘅喎，咁啊正中阿孫子講，好多時我哋打仗即係領袖一個人自己想打，個將領自己想打，往往就會出事嘅。其實都唔係成個管理層嘅帝國嘅意志嚟嘅。咁可能頭先我哋講到朱聚根本都唔係，佢可能唔單止做税客，佢根本係賣料嘅去到，即係成個前秦嘅部署啊、軍隊嘅結構啊，可能分分鐘講曬俾佢聽。 對面未必好清楚，而家佢知道 曬，咁咪出曬事咯。 不過嚇，咁呢樣嘢都係好多偶然， 歷史偶然啦，我係嘛 嚇。咁呢場仗咧，即係以少勝多啊。咁並且我哋又睇到，即係對於情報啊、掌握啊等等問題。不過佢可以俾我哋發揮嘅機會好少，因為本身就係一個史料好少嘅一個戰爭。咁但係咧，即係另一場我諗比較有意思嘅戰爭咧，就係鄱陽湖之戰。咁鄱陽湖之戰咧，就係朱元璋咧喺元末咧同群雄爭天下裏面最關鍵嘅一場戰役啦。咁呢場戰爭咧就係即係阿朱元璋咧同埋佢嘅最大嘅敵手，當時控制住兩湖嘅陳友諒咧，佢進行嘅決戰。咁啊，鄱陽湖就係即係而家江西南昌一帶啦，中國最大嘅即係淡水湖之一啦。咁阿朱元璋咧，佢喺戰爭之前咧，其實個形勢好險惡嘅。咁大概佢手下有20万到30万兵力到啦。咁但係咧，即係佢控制嘅就係而家南京一帶嘅江蘇啦，仲有部分江北嘅地區。咁但係佢背後咧就有張士誠嘅控制嘅蘇州、杭州嗰啲地方啦。軍隊同佢嘅數目同佢差唔多，咁可能冇咁好打啦。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都係一個好強嘅勢力，並且佢同元咧效忠。咁對住嘅陳友諒咧，陳友諒嘅兵力最少係朱元璋一倍。咁即係所以係一個強手，咁背後有一個同佢一樣咁有實力嘅人，咁夾住喺兩個強權嘅當中，佢其實咧即係向邊邊打咧都有好大嘅風險嘅。咁喺即係鄱陽湖之役之前咧，咁朱元璋曾經同佢啲手下就即係討論過，究竟我今後嘅戰爭戰略要點樣發展咧？咁兩邊都有擁躉啦，一邊就係要打陳友諒，一邊就要打張士誠。咁但係朱元璋咧就即係同阿劉基。即係兩個咧就一致意見，就覺得咧就應該打咗強嗰個先。原因就係咧，佢背後嗰張士誠咧就好投機，咁就係見到陳友諒同朱元璋打緊咧，佢就會兩虎即係等兩虎可以相爭。咁於是乎就可以慢慢先加入嘅。 我哋就話咧，即係鄱陽湖之戰咧，可能咧大家就比較少去接觸啦。但係其實佢係一場好大嘅戰爭嚟，即係我哋話當時最大規模嘅海戰啦，因為投入嘅兵力好多啦， 最大規模嘅 兵力好多。咁同埋咧，你要聽到戰前嘅時候咧，朱元璋嗰個形勢咧係相當兇險，即係話敵人咧成幾國之勢，即係兩邊咧都夾角，基本上冇路走。咁同埋如果你知道長江天險嘅話咧，其實佢喺下游咧亦都唔會。即係理論上咧都不及喺上游咧有一個所謂嘅優勢，所以整體咧佢好即係整體佢一個好被動嘅一個角色。咁但係咧，我哋都話咧，依一場鄱陽湖之戰之後咧，就代表住朱元璋就飛升，即係就開始就轉勢。咁即係依一場戰爭咧，除咗係以弱勝強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所謂明嘅建立嘅一個關鍵嘅戰爭嚟。 係啊，所以喺朱元璋佢後來好多回憶裏邊，鄱陽湖之役其實成日都係俾佢提起。即係講人生裏面最凶險嘅時間，佢就 佢都爭啲死㗎啦！嗰場 佢自己起碼兩次機會俾人俘虜或者俾人殺死。 咁啊，但係即係呢場仗嘅開始咧，其實幾好得意。咁啊，就因為其實啊陳友亮咧，即係本身就唔係即係喺佢嗰個陣營裏面咧，就唔係好有人心嘅。咁因為咧，佢即係事主自立， 殺大佬啊， 都 係 匪， 即係佢都係紅巾軍嘅一個部分啦，主要都係紅巾軍啦。咁仲有韓林儀啊，佢哋咁嘅另一組嘅紅巾軍，咁啊呢幾組嘅勢力啦。咁好啦，喺戰前咧，就阿朱元璋咧就已經犯咗個兵家大忌，就係打兩線嘅戰爭。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多事。咁啊，阿張士誠咧話説咧就討伐緊咧，即係紅巾軍嘅領袖啦，韓林儀哋啦。咁咧，咁啊，於是乎咧，阿朱元璋咧就喺群臣嘅力間之下，佢仍然一意孤行咁樣要去支援佢嗰、那個即係舊老細。咁就去諗住去解救佢哋。咁於是乎就同阿張士誠咧就打到七彩。咁啊，陳友諒咧見到咁嘅一個機會嚟到啦，咁於是乎咧就諗住報仇。因為話説咧，在之前幾年咧，即係佢即係討伐阿朱元璋咧。咁但係就出咗意外，即係喺呢個南京城外嘅江東橋之戰咧，咁佢就戰敗咗，咁並且喪失埋咧江西嘅首府南昌，咁同埋江西好多地方。咁咧今次咧佢想翻轉頭啊，趁阿朱元璋即係江北作戰緊咧，咁就打翻轉頭。好啦，咁啊朱元璋咧，於是乎其實係陷喺一個好壞嘅形勢，佢有機會要面對兩線嘅戰爭啊。咁但係陳友諒就好過癮嘅，陳友諒咧喺一個咁黃金嘅機會。佢諗住傾國之力，可能係60萬大軍 啊， 即係順住長江南下。咁我哋正常嘅戰略家可能 直到金陵啦， 冇理由唔打金陵 啦，唔係咯，而家佢老巢啦，係咯，佢出去打南昌， 點知佢可能即係 我都係想問一下，喂，你阿麥 Sir 幾時打仗嘅時候，你會向住對方嘅啲關鍵戰略位置打？幾時你會選擇直島黃？有冇啲咩戰例去？ 如果你直島黃龍嘅例子？就睇下你嘅戰爭嘅規模嘅喎，嗱，如果你戰爭規模大嘅話咧，直島黃龍咧，往往會係比較後嘅時候嚟嘅，咁如果我哋好出名嘅，譬如話打呢一個另類嘅一個戰例，就係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咁我哋即係德國用佢舒里芬計劃嘅時候，兜個大圈走去先打巴黎啦，即係穿越咗呢個比利時嘅邊境，然之後一個大嘅急右轉，然之後包圍呢個巴黎，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戰例啦。咁但係一定要牽涉到就係你嘅資源同埋動員能力一定要好強先得嘅，因為你突然間兜一個大圈咁走翻嚟，即係包圍巴黎嘅話，呢個係即係戰略上面大家覺得係極為兇險嘅做法。咁關鍵都係話頭先所講嗰兩樣嘢啦，即係動員力同埋你嗰個資源啦。咁當時你睇你會覺得啊，當時明代嗰個時個處境元末明初嘅時候，即係有冇人有能力去即係發動一場咁嘅戰爭？ 再講多個戰例就係即係都好早啦，即係羅馬再之前咧就係北非漢尼拔啦，係嘛？佢本來即係同迦太基同羅馬嘅決鬥啦，咁佢就即係冇向喺海邊走，直接咧就兜法走住，即係當而家嘅法國經阿爾卑斯山咧直入噶啦羅馬，即係都走簡直係不可思議，因為佢帶大將咧橫渡個河同埋經阿爾卑斯山打到入羅馬，帶大將兵，咁所以當時都有講過依類型嘅突襲咧，有陣時可以收到效果 就真係要好多條件配合到先得噶啦，即係你嘅強勢，人哋嘅弱勢，同埋最關鍵嗰樣叫時機。即係你係咪喺嗰個釋放嘅位置裏面發揮到你嗰個應有嗰個效用咧？咁就冇得講㗎。有時運氣都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嚟。 不過即係播人胡之亦可以好明顯睇到天時地利人和咧。原來咧可能對陳友諒有利嘅，但係佢唔能夠掌握咧，就所有嘢都變咗係反對咗。 例如 嗱，即係我哋講人數戰艦，陳友諒係 全部都贏 曬。 佢嘅戰艦都好出名 㗎。佢戰艦好巨型嘅，全部即係如果你喺長江順流而下，咩嘢都俾佢霹靂撞爛。咁並且仲有一樣特色啊，就係佢嘅戰艦係高過咧長江沿線嗰啲城牆啊，嗰啲城市嘅城牆，根本你個戰艦駛埋去， 拋埋去 佢就已經入咗去啦。咁所以佢諗住咧自己咁樣嘅戰艦咧無堅不摧嘅。咁但係咧，我點解話佢唔能夠掌握曬所有嘢咧？首先就係佢情報掌握好差。佢個目標係南昌城，南昌就係喺即係朱元璋控制咗之後咧。咁知道即係陳友諒啲戰艦有咁嘅威力咧，特登將 成個城牆 移入 啊， 係啊，即係 向內陸移入咗。 咁你移入去，你啲戰艦去到咪企喺度咯，係咪啊？咁你要落船，然後再去攻城啊，咁樣咁係另一回事嚟。於是乎咧，打南昌咧，打咗幾個月， 打唔入啊， 打唔入。嗱，但你問題係，你問題就係陳友諒點解戰爭之前呢啲咁基本嘅情報都冇？ 都冇啊，係 啊，即係而我哋睇到朱元璋咧嗰邊咧，佢係啲人咧，即係譬如啲探子俾陳友諒捉咗，死都唔肯講 啊，將啲情報去講出嚟啊咁樣。咁我哋可以睇到，即係兩者之間咧，嗰個即係對情報嘅掌握、人和嘅掌握係爭好遠。 喂，專門將啲船聽講就話特別，即係都係用啲 佢係巢湖水師去組成 快舟 啊，即係嗰啲係快船嚟嘅。咁呢班咧，即係佢嗰個原來嘅領導人就叫雙刀照，應該攞兩把刀嚇，即係以速度見稱嘅。一班原本係走私嘅水賊嚟嚇，咁啊，即係所以個機動力好強嘅。咁同阿陳友諒啲大船咧，就即係唔同一回事啦。 佢圍南昌幾個月，條河嗰啲潮汐都唔同曬啦。 唔係，即係鄱陽湖原本係喺盛暑 啊，大船咪過潮。 即係你過埋盛暑去到初秋，咁佢水位完全 唔同咗，係啊。 咁啊，朱元璋喺嗰個時候咧，即係先調佢嘅主力嚟同阿陳友諒決戰。陳友諒啲大船變咗唔係好用得著啊，咁啊。即係好風險啦，咁啊，亦都打咗好多大仗啦。我其實幾懷疑咧，《赤壁之戰》裏面我哋講火燒連環船咧，其實個原型故事嘅原型咧，就應該係喺鄱陽湖之役。 嗯， 咁因為 佢都用鐵索， 係用鐵索，咁啊連起曬啲船咁樣衝，但係朱元璋就派火舟去燒鬼曬佢。 所以呢場戰爭咧，即係關鍵都係，即係其中一個關鍵都係話啲船咧。即係大而笨重嘅力量而強嘅船，同嗰啲細嘅靈活嘅船打，最尾竟然咧細船係贏嘅話， 嗱、如果睇好多例子都係嘅，即係喺我哋所講海戰嗰、那個即係機動力係好關鍵嘅一樣嘢。咁我哋講翻好出名嘅禁戰爭就係咁樣啦。咁、當時睇我哋中國嗰陣時啊，號稱啊世界排名第六或者第八嘅噸位嘅啊嘅艦隊係嘛，咁雖然有10隻，咁啊日本有12隻，咁啊但係咧就日本嘅本隊同埋第一遊擊隊咧。就是以靈活同埋快速見稱嘛，咁你中國咧固然亦都佈咗一個唔係太聰明嘅陣，就係擺咗個橫陣喺度啊。究竟係夾縫啊，抑或一字啊？我哋唔爭拗先啦，係咪？咁但係當時嚟睇就話佢即係擺定喺度，但係人哋就氹氹轉同你打啊，快打慢啊，咁結果就係戰果就好清楚啦。咁所以咧就有啲時候就係、是、即係唔同戰陣就喺唔同嘅情況上面使用啦嚇，咁你喺嗰個位裏面擺得啱唔啱就係一個關鍵啦。 我知道咧戰爭咧，大家咧都仲係意猶未盡，我哋下一集翻嚟咧決定咧就繼續講軍事。